中午在中环北打街一带聚集，期间路过现场的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在场人士包围，近20个防暴警员到场护送叶刘淑仪在遮打道上了一架的士离开。叶刘淑仪离开之后，市民继续聚集，大部分站在行人路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的口号。新民党在今届的区议会选举派出28人参选，没有一个人当选。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21点，升426点，总成交金额5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4，升5.8；美团点评98.4，升3.5；友邦保险80.05，升2.7；中国平安90.85，升5仙；港交所249.6，升3.8；建设银行6.41，升8仙。雅高控股5.1，升2.3；华夏沪深344.05，升3毫；新鸿基地产114.9，升4蚊；盈富基金27.25，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6，瑞士法郎7.85，欧元5.319，加元5.889，新西兰元5.026。欧元8.6298，每百日元兑港元7.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3,62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44美元，卖出1,45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在九龙油麻地的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落桥位有意外，塞到渡船街骏发花园附近的。因为交通意外的关系，加士居道去土瓜湾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落桥快线就受到影响的，塞到渡船街近骏发花园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出入口暂时都是未能够通车住的。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九龙过港岛很多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鲤鱼门道近住里安苑。而港岛入口都是繁忙啦，咁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东区走廊去中环呢，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呢，而家九龙区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亦都是多车。咁另外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呢亦都是好繁忙的，龙尾去到海滨公园附近。咁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港铁的大学站，其实应该是东铁，大学站是继续关闭啦。咁港铁各条线路，咁除了机场快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呢，就会在今晚11点结束的。至于轻铁方面呢，轻铁的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咁另外 761P、751和614线呢，而家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在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17年起，为配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7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下昼嘅三点二啊，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咁啊，应该寻日都喺度谂啊，咁今日应该系最反映民情嘅系一首咩歌咧？咁啊，咁啊，寻晚有好多人喺条街度已经播紧系小凤姐啦，话佢都忙咗成晚啦，咁 凤姐 OT 咗一晚，唔好搞 人哋啦。咁就系梗系佢嘅喜气洋洋啦，咁样样。咁啊，但系我话拣咗另一首嘅作品嘅。好似有種慘情啲嘅 feel 喎，聽到呢個 intro 嘅時候， 好擔心，好唔理解喎，發生咩事咧？ 即係啲前輩成日話咧，嗱，聽歌唔可以用歌名嚟聽㗎嚇，要聽第一句歌詞咁樣。我犯曬呢個錯啦，今日第一首可能有周國賢呢首嘅作品，告一段落。但呢首歌係想提一提你嘅，就係事情從未告過一段落， 可能係一個新嘅開始。 是啦，有好多好多事大家继续要 follow， 唔好忘记嘅。 不理这世间都罕有，反正只爱伴你梦游，再碰上运气都不及你，做梦每天跟你种下长期盛放的蔷薇，无数夜晚伴你欣赏天气，无奈告一段落。短促的幻觉，从某月某日再不奢望会有结果，继续爱下去可有趣，伴侣渐觉累，怎么爱也剩低一片焦土，存着什么问题，为何会越多失去预计，怎料都共你在一夜之间分割，没有昨天的知觉，承认我已经不懂开口，直到吻下去才发现已放手，回味每一秒，浮现那天雨中纠缠，等不到结局，最后某夜各自苏醒，过后遗下再无人渡过的家，痕迹微绵，去留下像褪色多点的心痛眼泪，长久充斥我去。不怕灰暗伴你逗留，跟你走到异国尽头。欠缺力气捉不住你，日落纵使不美，却像藏着独有的奥秘，才会让我共你不舍不弃。无奈告一段落，短促的幻觉，从某月某日再不奢望会有结果，继续爱下去可。有趣，伴侣渐觉累，怎么爱也剩低一片焦土，存着什么问题，为何会越多 失去预计怎料到共你在一夜之间分割，没有昨天的知觉，承认我已经抹到背后，直到吻下去才发现已放手，回味每一秒，浮现那天雨中交缠，等不到结局最后某夜各自苏醒，过后为何再无人到过的家，痕迹未灭，泪流下像褪色多天的心痛，眼泪从此冲洗下去。 上一辈的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揀下歌啦，讲下句古仔嘅呢，就係、是、我呢、這个嘉宾落系嗰陣时係我做个天 power 㗎嘛。 我出世未呢 因为就啱畢業就嚟做天 power 啦。咁然之后嗰陣时係阿娜娜林呢，我唔知你认识呢位前辈啦。 係好大嘅前辈。係 啦，咁嗰陣时係经佢，然之后佢哋係介绍咗呢个 M, 当年系个 MV 导演啦，係 Jackie 咁样。咁我就係同我哋做一个嘉宾嘅。Hello Jackie 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係啊，但事过境迁啦，佢而家呢已经系唔止就系因为导演咁简单啦。电视台嘅监制等佢全部都涉猎过啦，电影嘅导演啦等等咁样。Hello 你好啊。好啦，今日呢我就想知啦，我想问你系咪即系 keep 住，因为你嘅工作都同音乐啊等等，其实都系切唔断关 系嘅。其实都系嘅，咁多年嘅工作都系同音乐有关嘅。反而有阵时候我都同啲朋友讲话，喂，冇音乐我唔识做，所以我就算拍电影嘅时候，我现场都系播住音乐咁样嘅，即系枪战啊，播啲 rock and roll 啊，跟住系啦，情感嘅嘢播啲慢歌咁样，再配翻个口对白落去咁样。 哦，但系其实演员都系听到你啲歌嘅。 听到嘅，系啊系啊， 即系你以为佢自己戴 headphone。同呢个世界完全系断绝来往 我。我拍 Halloween 嘅时候啊，即系海洋公园嘅广告咧，罗兰姐嘅时候咧，我要播住啲好恐怖嘅音乐去拍噶。咁罗兰姐问我：，做乜要播住音乐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冇音乐我唔识拍。跟住佢话：吓，有导演冇音乐唔识拍嘅。我话系啊，嗰个咪我咯。 但你系几时开始真系正式涉猎去到即系做导演呢个职位？ 哇，好细个嗰阵时，啱啱十九歲尾就入咗去。第一，其實我啱啱外國翻嚟嘅時候，我係做電影先嘅，跟洪金寶 係啦。 咁跟住就洪金寶就要去即係美國拍嗰啲電視劇，好勁嗰陣時電視劇啦。跟住就即係某程度上就我就入咗去 TVB 係啦咁樣。咁但係當初係諗住做個體育組啊，打下籃球、踢下波咁樣，唔知啊嘛，冇乜方向啊嘛。跟住話喂，音樂組冇人啊，你係咪啊？好啊。跟住就咁轉戰入咗音樂組咁樣。 哦，所以就嗰陣時係開始係正式係開始拍啲 music video 啊，定係即係做下即係嗰啲音樂節目？ 本來就要即係好可能要做四五年先至可以拍得嘅，但係嗰陣時啲導演比較即係可能比較眼瞓啊，好多時候都比較晏翻工或者冇翻工係啦， 因為通常通宵做嘢嘛， 嗰類啦係啦。咁跟住所以我就有陣時即係會要去我哋叫頂硬上啊，即係導演唔喺度咁點啊，咁啊副導演頂咯，咁啊去拍咗 MV， 點知拍咗一隻之後咧就即係啲人覺得喂邊個拍噶呢只？哇喺嗰、那個靚仔拍噶喎，慢慢就開始為人熟悉，跟住就阿梁詠琪啊、古巨基啊嗰、那個年代就開始揾我拍，十九二十歲嘅時候，跟住 好後生喎， 靚仔啊，淨驚噶嗰陣時係。 咁你頭先講係令到你一炮成名嗰、那個喺行內多人詢問度好高嗰、那個係邊一個嘅？ 一隊樂隊組合嘅，不過而家就冇唱噶啦，嗰、那個樂隊叫做 Wings 好似，我記得我拍嗰只歌第一隻。 石啊，叫《我恨我是女人》啊，學而翻學而嘅歌嚟嘅 original， 係啦，跟住佢哋 cover 咗 嗰陣時好興噶嘛，即係動力火車啊，迪迦牛仔要翻唱啲歌去 rock 版啊嘛，就係嗰個年代咯，係啊，咁啊第二隻 好遙遠咯， 你哋應該好細個，阿健應該嗰陣時仲係。 读紧书， 系读紧唔止未啊！嗰阵时 历史课本嘢， 历史课本嘢，系啊！咁嗰阵时跟住第二只就拍咗Kelly 嘅 Take My Hand， 好似系， 哇！ 系啦，跟住再到 已经一线 A list 噶啦， 系啊， 梗系 artist 嚟噶啦， 系跟住第三只最成名嘅就系梁咏琪嘅《灰姑娘》。 哇！ 你係咪好細個咧？嗰陣時你哋 Kids Power 都未開嗰陣時，應該係 Kids Power 啊！ 恭喜你，嘉賓資深我哋好多， 死咯！暴露咗我年齡添。 但係即係一線就一去就即刻去到係即係最當打最紅嘅嗰啲歌。 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其實 M.E 導演真係寥寥可數嘅。其實係啦，其實而家都唔係太多嘅香港係啦，即係可能好多嗰陣時嘅歌手就其實冇分嗰陣時冇而家咁階級觀念得咁勁緊要嘅，即係佢咦呢、這個後生仔個諗法 OK 喎、不如試下用佢咯，咁啊就會咁樣如此類推，咁樣就會唔同嘅歌手啊大大細細好，嗰陣時都冇分大細 actually 係啦，咁樣樂隊啊咁啊走去拍咁樣咯。 哦 ，OK， 所以嗰陣時機會比較多。 系，所以頭先阿瓊開頭之前，你問我哋未開正式開麥嘅時候，你問咗個問題。 係啊，我最貴嘅嗰支 MV 可以去到幾多錢啊？我哋 400万到啦。嗰陣時我記得好多年前有喺內地幫內地嘅一個可樂嘅品牌啦，係啦，叫可乜可樂啦，係啦，就拍咗一個世界盃嘅主題曲，就係學友再加張靚穎，再加一個巴西嘅歌手。 哇！跨國添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就拍400几万咁， 世界杯同埋 买咗层楼噶啦，其实系 以前啊， 而家买得翻， 而家唔得啦，都系百零尺， 你真系 分钟都上唔到楼住，百零尺都未买到， 分啲嘅而家， 都可能600万啊，大佬。 但系而家已经接近一个电影嘅投资嚟噶啦嘛，所以 系都系啊，系都系。 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 B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冲往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 Celebration, it'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光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嗱，所以我哋今日咧就阿 Jackie 導演啦，就係即係同我哋嗱，佢咁中意音樂啦，就揾佢揀咗有五首嘅作品， 係啊， 睇下聽下佢啲古仔係啲乜嘢。 幾驚我攞到呢個 playlist？ 點解啊？ 我見到少女心啊， 係嘛？ 咁輕嘅人，我問佢揀王傑我都唔奇怪，你做咩揀啲咁少女嘅歌喎？救命！ 唔係你而家都少女嘅，我覺得 係啊係啊，所以你做咩揀我 playlist 啊？ 嗱，第一首你擺落嚟嘅咧係楊千嬅嘅《飛女正傳》。 其實呢隻歌都影響緊我自己。其實好多時候咧，音樂即係譬如我哋做 MV 導演，音樂會影響翻我自己嘅情緒。即係講真一句，係啦，嗰陣時我幫千華拍《飛女正傳》嘅時候，嗰時吳彥祖喎，仲要係騎電單車喎，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哇，有一個好你即係歷歷在目或者好記得嘅鏡頭，你已經覺得係哇，呢隻 MV 已經成功㗎啦，咁就係。which is 就係嗰年就楊千嬅同埋阿 吳 彥祖攬住佢嘅電單車就已經好感動啦，好有型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呢隻歌個歌詞內容當年啦嚇，都係講緊阿千嬅係比較即係烈女啲嘅，即係話敢愛敢恨嘅。其實當年嗰陣時，我諗我嗰陣時都係30头岁到啦，係都係嗰啲嚟噶嘛， 係烈女，係 啊， 都係想揾烈女嘅烈男啊嘛。 系啦，即系硬系觉得嗰阵时听住歌咧，听住即系呢啲歌咧，就觉得自己一定系识到女仔，唔知点解好有型。明明坐喺个巴士度或者喺间公司度，即系做紧嘢咧，定明明冇人喺度，听住歌喺度谂紧点拍嘅时候，都觉得自己好有型，唔知点解。 估唔到，我以为你会听住《天若有情》啊，即系如果系电单车嘅话，点解你会？ 應該 其實我而家揸電單車，因為我揸電單車嘛。我而家揸電單車笠住個頭盔，都係聽住《飛女正傳》嘅喎，聽足十年都唔厭嘅喎，真係唔知點解。 但係其實你覺得你自己係想做嗰個飛女多，唔係 飛女？ 其實我想認識飛女。係 啊，即係你想 當年，當年。 但係依家係咪覺得會太烈啦？會唔會覺得？ 又唔會嘅，即係譬如我覺得我哋會投入咗落去嘅，即係嗰時聽住呢只歌，尤其是即係有一句歌詞咧，即係我自己當年好有共鳴咧，就係、是、世界將我包圍，誓死都一齊。即係呢啲係即係當日啊，當日去認識女仔啊，或者係你都會覺得係哇即係一掂到佢手嗰一下，或者錫到佢嘴嗰下，你都覺得係啊，世界好似得我同佢兩個人嘅啫。咁但係當然唔係啦，係咪先？ 係 啦。 我真係好唔相信呢番上有句嘛，我講出嚟。 我諗可能係有呢啲感性嘅，先至能夠做到。 MV 導演 ，creative 係啊係啊係啊， 捕捉到嗰啲嘢。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當年可以好表達到我嗰個年齡層嘅一班男士或者女士嘅心態嘅。 嗯， 係啦，而家就唔同啦。 OK， 咁而家嘅你咧，而家嘅 Jackie 導演，你係咪嗱？即係頭先你講，你以前就係想追烈女啊嘛。咁而家你咧，嗰個愛情觀係唔同咗啦。 哇，唔同曬啦！而家。就是想歸於平淡啊，即係揾阿瓊呢啲， 竟然係我。我都好明白喎， 呢啲佢未講嘅形容詞， 羅敏莊喺隔離，羅敏莊呢啲隻望住我哋， 不過佢都好烈嘅喎， 我同佢好 friend 嘅喎，係啊，佢嗰陣時喺TVB 裏面有個節目咧，即係我微星導演第一個，咦係喎，我微星導演第一個，我哋叫 acting， 即係半星狀態要考試，咁嗰陣時我同阿羅敏莊做一個節目叫做和你玩得起，係玩到好癲，同埋嗰個節目係收視係差唔多去到港姐收視，但係嗰啲係嗰啲玩嘢節目嚟嘅。 哦，屋企、要考試啊！個考試即係你個作品要定係真係要考試㗎？ 唔係，即係佢要俾你公司要俾你 train 到你，即係做呢啲節目，你先至可以正式成為一個導演咁樣。 哦，越過生死一刻，跟你電單車之中合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再失踪，亦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但怕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爱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抱着你不枉献世。你三餐一宿得到牧师的祝福，需要那种运，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类人，面对这都市所有霓虹灯，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撒旦作伴得有 这种真爱耀眼生辉，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抱着你不枉献世，世界将我化为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全部452个议席完成点票，在投票率创出超过七成的历史新高之下，民主派大胜，一共取得388席，在17区的议席数目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的全部议席由民主派囊括。民主党今次派出99人参选，共夺得91席，成为区议会最大党。至于有超过180人参选的民建联，只是取得21席，工联会有5席。多个建制派的双料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员卓田北辰和另一个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和第一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突围胜出。民建联派出181人参选区议会，最终只取得21个议席。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承认是重大的挫败，向支持者鞠躬致歉。他说已经提出请辞主席一职，但不获中委会接纳。李慧琼表示，开展选举工程期间，暴力从未停止，参选人和助选团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他说今次面对重大的挫败，不希望有借口或者理由，承认是做得不够好，会尊重和接受今次结果，深刻总结，认真检讨，重新出发，强调团队不会散，会更努力服务市民。他又说现时是民建联最艰难的时刻，个人去留是微不足道的事，要带领团队重新出发。民主党派出99人参选区议会，共赢得91席，成为新一届区议会第一大党。主席胡志伟说，结果承接住反修例运动以来的民意大爆发，很多香港人都觉醒，不接受香港成为一个警察城市，促请特首林郑月娥改组政府和警队，并且尽快回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五大诉求。他说如果政府仍然不把握今次和平选举的契机和下台阶，继续拒绝回应社会诉求，担心市民大众会对和理非的表达方式失去信心。胡志伟又说，传统民主派要同新当选的素人加强沟通和交流，分享工作经验，令到区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向政府反映民意。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非常关注如何清理催泪烟的残留物，一直有咨询专家如何清洗。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出了指引，将指引分发给学校，又强调负责清洗的人士需要配备防护装备和使用肥皂水，同时不能够用高压水枪或者热水，以减少扬起微粒。部分学校亦都已经清洗。陈肇始同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参观葵青地区康健中心。他说地区康健中心属于新的医疗服务，显示政府有决心加强基层医疗。当局稍后会在17个区提供类似的康健站或者康健中心， 黄大仙和深水埗将会紧接提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8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64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4，升5.8；美团点评98.4，升3.5；友邦保险80.05，升2.75；中国平安90.8，冇升跌；港交所249.6，升3.8；建设银行6.4，升7仙；牙膏控股5.2，升2.4。工商银行5.75，升9仙；新鸿基地产114.3，升3.4；华夏沪深300.44.1，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88美元，卖出145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咁较早时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落桥位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龙尾而家排到去果栏。另外就系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中慢线系封闭咗，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美田路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是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就排到维园上桥位，西行的龙尾就在鲗鱼涌公园，东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松翻很多，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包括伟业街的来回方向，开源道、红桃道都是比较挤塞一些，其中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上二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是车多挤塞，龙尾过了德宝花园。协和道下行观塘道的龙尾排到接近联合医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排到加道里道对面。洗衣街出去亚街老街都是挤塞的，龙尾太子道西。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39啦。 系啊，今日我哋咧二哥会有嘅嘉宾咧系 Jackie 导演啊。咁头先讲咗好多呢个打童年回忆嘅时候嘅好多 K 歌嘅 MV 都系佢负责嘅。 系啊，但我即系睇到佢跟住你而家拣嚟嗰啲歌咧，跟住呢个 playlist 嘅感觉就即系有啲 哀怨少少。 系咯，淡啲啦， 即系成 冇咁烈嘅， 系啦，可能见证到佢即系嗰个年纪唔同咗嘅时候，佢嘅心态又会有啲改变。 会嘅，会嘅，会 系啦。咁啊，搞谢安琪嘅喜帖街嘅， 其实都系拣嚟拣去都系拣自己作品，因为我比较会多啲听自己嘅作品，啲、其他歌我都听咁样。我觉得喜帖街嗰阵时阿 Wyman 嘅词 啦， 系啦，加埋 Eric Cook 嘅旋律啦，即系我都觉得几无敌。嗰阵时其实我哋通常我哋拍一只 MV 或者做即系做一个 video 啦，都系佢哋啱啱录。好隻歌或者甚至乎未錄好，我哋都已經聽個 demo 要去諗，因為嗰陣時嗰、那個年代係比較興歌曲同埋個 MV 一齊推出，咁所以嗰陣時未即係嗰陣時直未知道隻歌咁勁啦，啊呢個旋律真係好。好入到我叫做好入到香港人嘅心，因為有講、即係佢 suppose 寓意攞起呢家寓意一個愛情啦。個 video 就比較簡單啲嘅，其實係啦，個 video 反而唔係重點，係啦，就覺得可以好帶動到或者令人聯想到一個譬如30多歲或者新婚啊、或者甚至乎嗰、那個年紀嘅女性嘅一啲共鳴感嘅，係啦。咁、所以你見我係咁講，每一隻歌我都係講緊共鳴感，係因為。即係我覺得做導演嘅，我要拍到你哋觀眾有個共鳴，你先至會更加喜愛隻歌咁樣咯。 所以你身邊其實多唔多女性即係朋友？因為其實你嗱，除咗你自己有一個代入感之外，你可能喂，我其實識一啲女仔朋友，佢哋而家個諗法係咁，咁我可以了解到呢個階層嘅人究竟佢哋嘅 絕對有 係咯係咯。 嗱，其實做導演咧，朋友就比較少啲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要真係嘅，我哋成日都要病埋噶嘛。即係譬如我諗嘢，我唔會同落咗去中環一路蹦叉蹦叉咁樣打住杯香檳喺度諗緊。 我哋心目中嘅導演係做呢啲嘢。 嗰、個係我師傅係嘅，我師傅前各位係嘅，響到啊！ 所以會發喜愛嘢 好啊，發啲嘢都知嘅。係 啦，係啦，咁我就唔得嘅咁樣。咁但係係會去了解嘅，即係講真一句，譬如我早陣子幫阿杜太田瑞嚟做咗個節目叫做《女人四十》啦，係啦，嗰陣時係真係同阿田啊，或者同唔同杜如峰啊，或者好多好多唔同佢哋嗰啲 friend 咧，去了解一個差唔多30到40歲嘅女性嘅一個 age 嘅 group 嘅人嘅心態，跟住先至去做個節目出嚟嘅。同樣嗰陣時我哋拍每一隻歌，都會問翻即係問下朋友啊咁樣去了解，喂究竟其實如果你30多歲，你哋嘅愛情觀係點啊？跟住再。寫個故事再拍出嚟咁樣咯。 但係其實有冇發覺到其實自己有陣時咧係即係代入翻，因為有陣時同女仔諗嘢可能好唔同噶嘛。但係當即係發現自己可能理解首歌或者同其他人好唔同嘅時候，你通常會信邊個多啲㗎？ 我會其實我真係會代入咗落去嗰個世界度嘅。 嗯， 係啊，所以其實我有啲朋友咧，或者以前有啲女朋友咧話：喂，你好多重性格啊，你真係答唔到佢喎，因為我認㗎喎。 你咩星座㗎？ 我天秤。 哦。 系啦， 佢好中意咁 嘅，我都好信嘅啦。其实 我天蝎噶，系啊。 Hello，你好。天蝎真系贪玩嘅喎。 但系你我系咪贪玩？但系我觉得你应该同我唔夹嘅原因，因为你系一个纪律性应该好高嘅人嚟噶嘛，系咪啊？ 都会嘅，都会嘅。 系咯，但系呢一行好少纪律性好高嘅。 即系我要执到好啲嘢，好整齐啊。 系咯，艺术家多啊嘛呢行应该。 点啊？系咪云泥钟情？ 唔系啊， 系喎，咁啊， 你翻去讲啦。 我讲紧边度啊？头先唔记得咗。 你翻去啊你。 你有好多唔同嘅性格， 系 好多唔同人格。 系咯，咁即系譬如你估。唔到有一隻嗱嗰陣時有對女子組合叫 Cookies 啦， 係啊， 有隻歌叫做《由不是80年代》，你真係估唔到係我拍嘅喎。即係嗰陣時個心態係突然代入咗嗰班 即係嗰陣 Stephy 仲係好細個啦，係啦 ，Micky 佢哋啊，咁咁我就拍得出嗰個咁喎。但係你而家譬如我而家即係經歷咗有愛情、有事業、好多唔同嘅嘢之後咧，你問我而家可唔可以拍得翻嗰個啲咁嘅少女感啊？或者我拍唔到，我可以好老實講俾你知，即係我拍到嘅。不過你唔會感覺到啊，原來嗰個少女嘅心胸可以好好闊啊，或者好開心啊咁樣，即係其實會隨住年代去影響緊自己嘅諗法或者創作咁樣。 哦，如果佢有一日開一個自己作品回顧展，佢重拍一次 Cookies 嘅， 咁啊大鑊啦咁樣。 我真係同一首歌隔咗都即係十幾二十年嘅時候， 即係我如果我 拍乜嘢咧？ 係啦，即係如果而家盧海音叫我拍翻《好心分手》咧，點分手好咧咁啊？ 佢係我童年嘅一塊拼圖嚟，好緊要嘅一塊拼圖。因為童年聽啲歌住， 因為以前你哋會去卡拉 OK 啊嘛，以前係啦，而唔係淨咁話上 YouTube 睇噶嘛。以前你真係會成班同學走堂啦，我諗會最係啦，走去 New Way 咯。 得噶 嘛，剪走 new dude 咁樣啊，係啦，即係你會去食下 K 部飛啊，去唱歌咁樣，咁所以嗰段時間係我承認嗰段時間係我最誇張嘅年代咯。我有個 library 係即係做個 list 咁樣，三千幾隻。 OK， 咁所以應該係同你哋一齊成長嘅階段。 忘掉種過的花，重新的出發，放棄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 剛才講咗啲係少女心啊嘛， 係 啦，跟住呢個應該有翻嗰種 man 啲係嘛， 熱血啦， 五月天。 你揀咗五月天嘅擁抱。 嗱呢只純粹係個人喜好嘅，即係唔係我拍嘅，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好多台灣嘅歌曲啦，係啊，佢真嘅旋律咧，同埋佢歌詞真係好入到心嘅。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唱台灣國語就係幾好聽咁，知唔知啊？係啦，即係譬如佢嘅歌詞都係講一啲比較lonely 啲啊，好想人擁抱啊。咁你唔知點解再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再聽翻嗰只歌咧，你真係 feel 到佢好似好想被抱啊，但又抱唔到，即係要患得患失嗰啲感覺咧。 哦，有冇試過聽呢首歌聽到喊㗎？ 經常啦，大喊包嚟噶，真係。 我覺得真係感性底得好緊要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 個樣呃咗好多。 而家譬如而家有陣時喺商場聽見啲歌，我都喊噶。 哦， 真係噶。 哦，係係係。 商場聽嗰啲啊嘛，係啊，合唱版本 合唱嗰啲。即係都會喊嘅，即係我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做導演。其實做 DJ 一樣，你都係要感性嘅。 你自己譬如你嗱，你咁中意五月天呢首歌啦，你有冇曾經諗啊？如果我拍呢個 MV 嘅話，你會有啲咩畫面放喺入邊？ 會嘅，會嘅，真係會好自然住。有陣時即係其實都好衰嘅，我都係有陣時望到嗰啲 MV， 哇！搞錯咁樣拍嘅。系啊，即系都系。 我咪后问下边 站。我都系一个贱种嚟嘅， 做呢行都需要嘅，就好贱咯。 系啊，咁但系当然我系自己知啦，即系都会谂起一啲画面嘅，系啦。咁譬如呢啲五月天呢只拥抱系啦系啦，我自己都会，即系其实我曾经谂过，如果我拍呢只歌，我真系搵即系一个男一个女系全裸，话鬼知佢揿咗只歌啦，即系咁样嘅 video 啦，我都会想拍，因为我觉得即系一个爱情系赤裸嘅，系开始我讲得好深奥嘅导演 language 啊，唔好意思，系啦，即系我觉得会，如果我拍到即系如果我去爱一个女性或者系啦，或者一个女性爱一个男性啦，其实我觉得最赤裸最无为都系擁抱嗰一刻嘅，咁我會諗下點樣去營造嗰個氣氛同畫面出嚟咯。係第一次聽啲咁嘅嘢， 唔係我係估唔到呢啲嘢由你把口講啫。 啊，點解啊？ 因為我即係我一路都覺得佢好 man， 因為嗰陣時同 WhatsApp 嘅時候都見到咧係一個踩住電單車，係有禮貌嘅一陣，好客氣添。 好似我揸電單車去打俾我，係 啊，係揸電單車。 咁我揸電單車跟住阿瓊打俾我，係 啊， 跟住我話唔好意思，我飛緊車。 我對佢嘅第一印象嚟嘅，所以我覺得我預佢會揀王傑噶嘛。 佢唔識啦，王傑會咁後生。 王傑點會唔識啊？係 嘛？你噏只歌嚟聽下。 咩？睡眠浪子 心啊！我哋兩個都係呢個情況，冇攞嚟 現籌。我哋唔好 問，係咯，唔好問我， 唔好爆咗個年齡出嚟。我哋 Mira 噶。 脱下昔日的假面。脸上模糊的疆界，南瓜麻雀的屋檐，幻想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古老的蔷薇，让我品尝的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自己的明天，哦，下面 这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危险，就在那一如潮水。 首歌咧就系、是、近啲近啲我哋系啦，许廷铿 系 重新长大， 系呢只歌，我觉得即系纯粹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真系自觉得自己拍得几好嘅，虽然好少人会自己赞自己啊，系咪先？但系因为我觉得Alfred 呢只歌咧，即系佢完完全全想去表达一个年轻人点样去。進入社會點樣去面對一啲社會上嘅壓力啦？當年啦，唔係而家。但係點樣去面對呢啲無奈感而去揾翻自己？即係我覺得佢歌詞同埋佢嘅演繹手法啦。所以你睇翻 Alfred 佢唱嘅時候咧，都係由好柔唱到有啲位比較澎湃，即係尤其是 chorus 嗰位比較澎湃。去到最尾，你聽到佢係唱咧，即係我自己感覺到啦，因為我成日聽歌，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個希望嘅。即係其實原來，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原來唱歌嘅歌者啦，一歌手啊，原來佢都係表達緊個情緒出嚟，係啦。咁所以嗰隻歌亦都俾到好大嘅畫面感我咯。咁所以我就拍咗一個好故事性嘅 MV 嚟嘅，就係講。可能有啲後生仔會係做寬頻喺街邊賣寬頻啊， yeah, 或者有啲原來翻 office 工啊，如此類推咁樣。但係原來佢哋每一個人可能都會面對緊一啲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嘅一啲無奈。咁但係原來到最尾可能大家一齊踢場波， 就開心， 就開心翻。其實好簡單嘅呢個開心翻嘅。咁所以嗰隻歌俾到我一個幾大嘅感觸嘅。咁所以係啦，其實呢隻歌都係我而家都係仲有聽緊。係啦係啦，咁樣。 佢 playlist 應該有幾千首歌嘅喎， 都係。係啊，同埋由古至今，唔 係由古 嘅， 由古至今。 由古至今，當年嘅當年。 究竟一句説話得罪一個嘉賓，可以用咩方法 咧？最得罪咗好多我彈過。 完美嘅示範。但呢首歌你就算擺喺即係啱啱即係譬如今年咁去聽嘅時候，又會有另一種，即係我諗 唔同 時代又會俾咗一首歌又唔同嘅一個畫面啊等等嘅感覺。 絕對係嘅，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一個一個人去睇事咧，我會成日都教啲僆啊或者教啲新進嘅副導演或者導演咧去睇用多角度去睇咯，即係唔好淨係望住譬如望住阿瓊，唔好淨係望住阿瓊隻眼嘅。原來我會喺外邊嗰個人行過見到呢兩個人做訪問嘅阿瓊嘅心態啦，又或者係原來講緊可能係阿瓊嘅屋企人喺屋企等緊佢做完即係翻完工放工個心態啦，即係我會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一樣嘢，而令到自己嗰個思考嘅空間闊好多。 自细求求其其过，不知对错。听日叹气怨气多，也会闯祸。任教父再听过，但却维持本我。只怕太放肆种下恶果。曾经很想去长大，可惜光阴过得太快，冲得这样快，曾犯错，曾越界，曾被重伤与被踩，被无限放大，委屈心结未解不解。 梦碎与灰。 曾被重伤与被踩，被无限放大，委屈心结未解，不敢去杀，接受挫折失败，怎强忍残留自尊到瓦解，试问谁愉快、哦哦哦、这世界多么黑暗，谁都 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时候说，昨天出来投票的人很多，乐见港人愿意走出来表达意见和参与民主进程，希望选举结果会被尊重，也都希望香港继续加油，继续往民主的道路前进。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风势颇大，星期四同星期五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7点，升382点，总成交金额7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0.9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元，升5.4。友邦保险80.1升2.8，美团点评98.35升3毫，港交所249.2升3.4，建设银行6.4升7仙，雅高控股6毫升3.2，工商银行5.74升8仙，新鸿基地产114.2升3.3，华夏沪深344.1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港元7.827，英镑10.075，瑞士法郎7.852，澳元5.319，加元5.892，新西兰元5.03，欧元8.63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8美元，卖出1,4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对开咧，之前有意外事故，咁啊仲系处理紧嘅。咁啊龙尾咧就分别塞到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啊。咁啊之前咧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即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咁但系咧有关嘅车辆咧就泊咗喺慢线嘅。咁啊，收到消息咧，而家尖山隧道沙田咧就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咁但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嘅间封措施就取消咗嘅。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啊，近住火车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咁啊有关车辆咧就停埋喺慢线，经过时间大家都小心啲啦，都仲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油麻地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的落桥位 快線咧，之前都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噶啦，不過仲係多車啦。龍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橋，近住停車場附近嘅。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咁啊都係比較繁忙噶啦。咁啊，九龍過去港島，龍尾近利安苑；而港島去九龍咧，龍尾就分別排到去維園同埋太古城嘅。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而家九龙区咧，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污水处理厂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而观塘道就东行啦，东行即系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布花园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咁另外有啲新消息同大家讲啦，就係机场快线方面，机场快线呢喺今晚11点起至到尾班车呢，就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喺晚上10点起呢就会暂停。咁至于港铁方面呢，港铁就除咗机场快线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呢，服务就会喺今晚11点结束㗎。咁啊，紅磡海底隧道而家兩邊出入口嘅來回咧，都繼續係不能夠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衛生署提醒你，就算工作有幾忙，又或者想踩多幾轉，都要有足夠嘅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胡杏儿，你有冇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系视障人士嘅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佢哋乘搭交通工具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噶。如果见到佢哋，要记得三不一问，唔好拒绝佢哋，亦唔好干扰，唔好喂佢哋食嘢。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佢哋点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二啊，今日咧同我哋拣歌嘅咧就系请嚟之前喺大台嗰度做嘢嘅呢位 Jackie 导演啊。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许廷铿嗰首《重新长大》啦。喂，我睇过 MV 咯，我觉得许廷铿啲戏几好噶，做得 佢发自内心啊嘛。 啊， 我哋成日面对紧歌手啊，佢始终唔系一个演员。 系 啊，其实啲人成日都话喂，你唱啲歌你识演戏嘅，唔系噶，系你嗰个都罗文庄咁咩？系咪先？ 但系真系好爱佢， 我爱佢嘅。 系啊， 咁但系，譬如点样去引导一个歌手去演绎翻佢自己响只歌曲里面嘅情感咧？我觉得呢个先至系难度咯。 系 嗰阵时，我有一段时间咧，俾人称系新人王，专拍新人嘅。嗰阵时系郑融嘅新人啦，而家结咗婚嘅董允丽。系啊，柏豪啊，嗰啲全部新人嚟嘅喎。咁但系点样去 direct 佢去演绎一啲歌曲？譬如嗰阵时阿郑融啱啱出嚟嗰阵时，有只歌叫《终身学习》， 系 佢几好听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好听嘅，系啦。但系佢唔识演戏嘅，鬼妹嚟噶嘛。咁点样去现场播个歌，跟住引佢落去个呢个故事嘅局度，或者点样去 create 呢个画面，拍摄呢个画面？其实反而我觉得系当年遇到嘅一啲好開心嘅挑戰，應該咁講，係幾得意啊！嗰陣時係。 O K， 你覺得同新人困難啲啊，定係同一啲已經有好多年經驗嘅人困？ 其實真係你講得好啱，就係同一啲好有經驗嘅人困會比較難啲嘅， 係 即係譬如唔講歌曲 M V 啦，我譬如講啱啱拍緊部戲啦，即係唔係 sell 嘢喺度啊，係啦，即係一困就困阿譚耀文喎，佢每一句 language， 每一句同你傾偈。 落問你個導演你想我點，或者你個故事係點啊？佢都係用一啲好深好深嘅好 psychology 同埋 physics 好複雜嘅 language 去同你講。其實我想好想同你講，其實我咪就係想呢場戲咪講你楊公如死咗你喊咯，其實好簡單。但係佢問咗我十分鐘，你係答唔到佢啲問題咁樣咧，係咯，即係咁樣咁，所以同啲比較成熟嘅一啲好有經驗嘅演員去溝通會比較吃力啲，但係亦都學到嘢嘅，我覺得。 即係起碼你仲想學個 language 需要學到啦，溝通嘅方法諸如此類。 冇錯冇錯。 點樣令佢哋聽話係好難，但係好勁嘅一件事。 咪講到佢唔明咯，就其實係啊。即係譬如同阿譚講話，你呢場戲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好似行緊喺水上面行緊入去間病房嗰度，你摸下楊公如個面嘅時候，你好似摸緊一個空氣咁。咁其實我自己都唔明噶嘛，但係佢會覺得Jackie 你啱。 所以有陣時咧，我哋話同啲攝影師啊，或者 MV 導演咧，佢咪有陣時覺得好虛嘅詞咧。而家你明白我原來係 有目的， 有目的嘅係，即係同阿林明晶同阿 Gina 講，喂呢場戲想點啊？打啦同佢。哦，係嘅，係嘅，導演咁咪即刻打。你講到佢唔明，佢就 OK 噶啦。 街中盼望你，我懂得靜候也是種福氣。有天等。极勇敢，不会逃避，再学习容纳你，尝试天天谨记每点相处的甜蜜，能够学懂怎亲你，定会很回味。如有点情迷意乱，让我许个愿，专注地眷恋，而恒心亦不。好算未如愿相恋，便学习单恋，谈情如跳舞，间中转个圈，从来未放弃尝试最大志愿，也不管这过程多么辛酸，纵使寻常地有失恋，学习未会完，直到有一天耐心等到美丽大团圆。若快乐太少，但太多兜转。 最后啊 ，Jackie 导演拣咗首咧，就系真系一个大前辈啦。你拣张国荣嘅呢首叫《玻璃之情》。 即系其实我反而想讲就系好有好荣幸， 系 啊，亦都好感触当年有份参与哥哥呢只我哋叫最后嘅作品啦，咁样系啦。咁其实我哋拍嘅嘢都唔系拍好多，即系其实反而最紧要系即系当年有好多好好嘅佢嘅朋友啦，就攞咗好多我哋叫 footage 系啦，即系我哋叫可能以前哥哥拍戏啊或者影相嘅时候好多好即系好冇攞出冇公开嘅 footage，我点样可以剪到？嗰陣時個心態，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我當年自己最大嘅挑戰， 係 哥哥喎、 啊。 我嗰陣時仲係知啲人嗌，仲係嗌 Jackie 仔嘅啫，係啦。咁我點樣可以凌駕到一隻咁重要嘅歌咧？即係始終都係玻璃之情啊嘛，咁樣。咁反而係我可以話俾你知，我就咁自己剪接啊，我剪咗七日七夜。又係啊，即係喺嗰陣時，我公司有張牀仔咁瞓埋咁樣，即係因為我自己剪極唔好剪好，即係我驚令觀眾失望啊，所以我就不停咁喺度去聽呢隻歌，都係聽到喊嘅，即係會投入咗落去張國榮嘅世界，當然我冇佢咁深奧啦，但係亦都會代入咗自己落去愛張國榮嘅人嘅世界裏面去剪接呢隻歌。咁、當然觀眾可能未必覺得，喂，你聽唔到你，即係我睇個畫面睇唔到，好似你講得咁深奧，但係我自己有個情緒喺裏面咯。我覺得大挑戰唔係拍一啲好大嘅場面，一百幾人或者千軍萬馬，唔係，反而係最簡單，但係你要知道自己要勾起一個聽眾或者觀眾情緒呢、這個先至，我覺得對我嚟講係比較大挑戰咁樣，所以玻璃之情，我覺得係我會揀俾即係你哋去欣賞嘅一隻歌咁樣。 從前我會使你煩惱，現在卻最多叫你寂寞。再吻下去，像袖子輕薄，撕開了。都不覺 这苦心已有预备，随时有快播呢破碎多地，勉强下去我会憎你，只差那一口气，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牵手来空手去走去，向下去我会憎你，只差那一口气，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牵手来空手去，一起要许多福气，或者承受不起，或者怀恨比相爱更合理， 有啲演员咧，就系佢投入咗一个角色之后，咁佢要花时间抽离嘅。 系系系， 你系咪都要经历过呢种？即系有啲人 show 后啦，就会有啲 show 后抑郁啦。咁你拍完每一个 project 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啲？咦，某啲作品你真系会好难抽身嘅咧？咁 即系如果认真地讲，都系我自己私人嘅故事嚟嘅。譬如我当年我结咗婚嘅，系啦，咁而家就离咗婚啦，我有仔仔啦，咁样。咁但系当年我结咗婚嗰段时间咧，其实我系拍好多好多，就唔知点解咁衰嗰轮咧，净系出情歌，真系嗰阵时出啲开心歌，又不是八十年代，咪几开心啊！嗰陣時我拍好多，例如我拍阿 Carrie 嘅逼得太緊啊，嗰時仲有嗰陣時有個女歌手叫黃依文，亦都唱緊一啲叫殘忍啊，好多好大量嘅一啲好抑鬱嘅，即係聽我即係我唔可以話直覺抑鬱啦，即係我自己聽落，我覺得自己即係要代入咗嗰個環境去諗一個故事，或者拍一個旋律，拍呢個旋律出嚟嘅歌咧，反而係令到自己轉牛角尖嘅，即係我會翻到屋企，我會闩埋房门，真系同我太太咧一句嘢都唔讲，一个月， 兩個月咁樣嘅喎、 嗯， 我覺得係即係愛情係信唔過啊，或者係好壓迫啊。可能我當年我太太問我一句，喂你食飯未？我都覺得一個你係咪壓迫緊我咧？係咁令到自己慢慢又走去一條不歸路嘅，係啦係啦，咁、嗯、所以就會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咁樣咯。 嗯， 係啊，會㗎會㗎。 咁點樣掹翻出嚟啊？ 點樣抽離啊？ 係時間， 係時間嘅啫。 嗯， 係我諗同真係一個愛情嘅拍拖啊，或者一啲社會嘅矛盾啊，我諗都係要時間去令到、去治癒某一啲即係失落過或者空虛過嘅情緒咯。即係我覺得會係咁樣咯。 係 啊。 嗯 ，OK。 好複雜嘅男子啊！ 唔係你覺得男人係好簡單嘅，唔係 食飯啦、 啊。你淨覺得女人係複雜嘅啫，咁 我覺得食飯啦、啊，哦係啊，好食飯啦、啊， 同埋飲啦。 你聽佢講，你睇人要睇多啲唔同方面， 係係識勁 識勁。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情人當然愛情人，長和心不要去問，前面怎可及催促誕生？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走几钟，要你是爱，缠在苦紧令你没自由出。 問下阿 Jackie 導演啊，咁嚟緊咧嗰個計劃啊，諸如此類，會向邊方面發展啊？ 香港電台請唔請人啊？ 我唔知啊， 請啊！我可以由低做起喎，真係喎。系啊， 唔好同我争咯， 已经好低啊， 食物链最低层啦，我个地位不保啊。 我其实我谂即系嚟紧一个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报纸知道我嘅生平啊，即系我嘅事迹嘅时候，其实冇嘅，我觉得人冇绝望嘅，我觉得系即系首先我觉得即系周润发话斋，我唔食飯咪食粥咯，揾少啲一樣咁開心嘅啫，係咪先？咁或者係當然其實我都仲有做製作好多唔同嘅演唱會嘅， yeah. 我亦都有幫內地唔同嘅平台去做好多唔同嘅show 啊、或者節目咁樣嘅，係啦咁樣。咁另外都會考慮再將 MV 呢個精神啦、發大去電影圈啦，即係譬如我有部戲啱啱上畫，頭先都講過啦，係啦。譬如應該我下年啦，我諗我都係想開部有關於電單車嘅電影嘅，係啊係，所以先至走去。学电单车，其实真嘅呢个系。 你 系 新学噶、 哦？我以为你系不嬲都有。 系啊， 佢似啊呢个真，佢似揸咗十几二十年。 扮型嘅啫，嗰啲系。系，其实我都系想，即系譬如都会系想拍一部电单车电影，即系都系励志，似以前刘德华啲烈火战车嗰啲咁样，鼓励性啲咯。我觉得而家嘅，尤其是香港嘅 generation， 我觉得系需要一啲正面嘅鼓励信息比较重啲嘅一啲电影又好，希望有 MV 啦，系啦。不过因为我少拍或者系一啲 message 题材上嘅嘢，我都系想正面啲带俾一啲香港人，即系冇咁灰咁样咯。 哦 ，OK， 一阵出去睇下佢架车系咩？ 我今日揸四个辘， 即刻失望咗， 即刻失望咗， 望下嗰个车应该都吓 系 有型嘢啊！ 冇， 今次加油啊！ 可以等阿琼收工啊，车埋佢。 你架车要好负重量咁高。 唔係， 馬力要好高咯， 唔同市場啫。 錯 菜肉市場。 喂，咁我期待，希望你呢一個即係同電單車有關嘅電影係啦，可以係啦，快啲可以成真啦，同埋成功啦，咁樣都要等你誒，究竟睇咗有好多唔同佢執到個 MV 㗎啦，咁啊等睇你嘅電影啦。 多謝。 係啦，今日多謝曬 Jackie 導演， 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冷風吹，心裏空虛，借飛向遠方，在無力傷心的人是誰？人漸累，情也漸累，停住了的心機卻是醉，嘴邊濕透是淚，沒有勇氣說再會有伴隨，推不開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棄了負累，再拼命追，渡過的從前，今天過去，明了原來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生死不可再追，哦哦哦，面對當年情，真心說句，祈求完全原諒我當初的不對，在你離開的一刻說出情深的一句。 知咩歌？刘德华情深的一句，知唔知点解咧？ 系咪同电单车有啲关 系 嘅？ 系啊，呢度系烈火战车，不过烈火战车唔系揸电单车嘅，嗰个天若有情喎。 系咯，我想打 嗰只套戏嘅主题曲《 Okay. 情深的一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全部452个议席完成点票，在投票率创出超过七成的历史新高之下，民主派大胜，共取得388席，在17区的议席数目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的全部议席由民主派囊括。民主党今次派出99人参选，共夺得91席，成为区议会最大党。至于有超过180人参选的民建联，只是取得21席，工联会有5席。多个建制派的双料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周浩鼎、郑明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和另一个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和第一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突围胜出。民建联派出181人参选区议会，最终只是取得21个议席。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承认是重大挫败，向支持者鞠躬致歉。他说已经提出请辞主席一职，但不获中委会接纳。李慧琼表示，开展选举工程期间，暴力从未停止，参选人和助选团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他说今次面对重大挫败，不希望有借口或者理由，承认是做得不够好，会尊重和接受今次结果，深刻总结，认真检讨，重新出发，强调团队不会散，会更努力服务市民。他又说现时是民建联最艰难的时刻，个人去留是微不足道的事，要带领团队重新出发。公民党派出36人参选区议会，结果32人当选。 公民党认为近300万选民是用选票向政府争取五大诉求，又表示很多年轻人牺牲前途和生命，令到香港成为国际焦点。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说，市民在区选表态和警报暴政割席，他促请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又要求警方撤出理大，强调区选为特区和中央政府提供了最后机会，中央必须回应这些问题。公民党又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必须同民众授权代表会面，解决当前困局。党魁杨岳桥表示会同其他民主派团结，将民意反映在区议会。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的提问，发言人耿爽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耿爽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今晚渐转多云，明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3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75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0.9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升5.2。友邦保险80.1，升2.8。美团点评98.3，升2.5。中国平安90.9，升1毫。建设银行6.4，升7仙。港交所249.6，升3.8。雅高控股6.1，升3.3。工商银行5.74，升8仙。新鸿基地产114.2，升3.3。汇丰控股59元，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69美元，卖出1,45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你屯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啦，系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就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开。咁就系你屯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将军澳道近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较早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啊，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咁而家咧中线重开，慢线就仍然封闭。咁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沙田出口啦，就系城隧近沙田出口。另一边咧就系青沙公路啊。咁啊，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需要实施间封措施噶。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仍然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维园上桥位，西行的龙尾就在西湾河。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菲林明道。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港城。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之前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慢线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些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军营。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寨卡病毒可以经蚊只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小维啊，寻日隔篱陈生陈太嗌大交啊，唔知系咪打交添？ 长仔，其实要化解夫妻之间嘅分歧，一定要冷静。 冷静喎，讲就容易，点做啊？ 嗱，你可以洗个面出下街，或者同朋友倾下偈。记住要控制你嘅说话同埋拳头，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就唔抵啦。如果你出拳头，会犯法添啊，千祈唔好制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L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通音乐。 都不想你，几个乐极都满。 嚟到下昼嘅4:44，欢迎有 Dusty Bottle 新嘅派台 single， 中文名称咧叫做 What Did You Say？ 首歌入边咧有一种嘅态度嘅，嗰种嘅态度系有一种就系唔理你讲乜都好，我有我自己坚持嗰种嘅偏执啊。放喺你追求一个嘅梦想入边系几正面嘅一个嘅说法嚟嘅，但系如果放喺你中意一个人身上，呢种嘅偏执又系咪一定系好事咧？呢位歌手对感情嘅态度系有啲偏执嘅，佢自己都认啊。我哋有林欣彤啊，自己创作嘅呢首新歌《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离其他，只知可跟你抱紧。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沉溺啊！编曲监制有苏道哲，咁沉溺嘅时候，可能令你会体会到一件嘅事情嘅。嗰样嘅事情就系感情从来都系唔公平噶。爱上一个人，你用一秒嘅时间；到到佢离开咗你，你要忘记佢，唔知你要用几多年嘅时间。跟住呢首歌咧，可能系你一条嘅救命嘅索啊！连诗雅嘅新歌《说分手》。 别为了他再死心塌地，时常被责备，时常被酸味，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韵味，重拾你的挨过，看火气。 他的感觉有多少是虚构，用放大镜分析。 嚟到阿琼嘅部分，有啲歌咧真系等到今日先有得播嘅。唔知你生活当中有冇遇到呢啲好失败主义嘅人啊？就不断会同你讲：哇，输硬噶啦，输硬点会赢啊？但系今日呢首歌咧，想话俾我哋听嘅，有啲事咧系好难成功，但系真系要用力搏一次先，之后先会知道结果啊。 生活若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来越成熟，反而学会了闪躲 hold 住的感受，有没有可能再为谁而困惑？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那句怀古，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这是夜里的迷雾，谁是无力坚决清晰的归途？如果终究避不开孤独，什么回忆能让心一直满足？越不敢承受痛苦的人，往往越想找到寄托，不是不可能再为谁而失控。你是我最无法收敛的全心付出，就算一厢情愿的想念更让人无助。收敛的那句欢呼，就算一厢情愿的可以看着就好了。你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投入，就算总 剛才聽到是來自徐佳瑩的不怕慶祝，希望首歌都可以給到我們一些希望，就算純正是剩下少少的希望都好，記得薄盡無悔的故事。 这街道在下陷，我们就快失去了真缘，你我却都没有埋怨，将眼泪停格瞬间接近摧毁，我内心却不经意撤退，漫天我牵着你的手，一路穿梭在城市路口，就算故事掉了节奏，我们也绝不退缩，拐着 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世界未末日》，希望我们都加油，这些希望是够我们继续向前行的。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明天下午三点，苏到你莫再见。